0800-558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京哈高速五方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报时，报时，北京时间9:01:45，有谁是如约光临到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呢？来打卡报道哈。很久没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家族群当中发红包了，我说了哈，如果你手头不太紧的话呢，来微微表示一下。好啦，那我先来哈，捷足先登了，待会儿先在一群二群当中发红包啊。好了，各位这边呢，欢迎新朋友看过来哈，很久没有新鲜的这个血液注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欢迎你把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社群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有汽车，有音乐，有欢乐的节目，怎么能少了你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 ，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的。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呢，首先来告诉大家一个赏红叶的好去处。随着秋季越来越浓哈，那么秋景呢也越来越浓了。现在呢，正是赏红叶的好时节了。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妙峰山风景名胜区，金秋最美赏红叶的地点之一。妙峰山呢，用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红叶红得像火，红得像云，趁着金黄和翠绿，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宛如世外桃源呐。景区当中的枫树、松树、杏树、黄栌等等，满眼红叶如火，万叶斑斓，层林尽染，十分的壮观。大孩子呢，最好自带干粮和水哈，景区没什么可吃的，完全是那种夜营的感觉。让我们去探险，让我们去流浪，让我们出发吧，我们带上干粮和水，让我们去看红叶，让我们出发，对不对？好，推荐理由呢是距时期很近哈，除了赏红叶之外呢，还可以欣赏妙峰山的民间花卉表演，还有进行山间的采摘活动，采采什么野果子哈，大柿子是不是这会儿也可以吃了？哎呀，酸枣啊，这个野果子吃一吃哈，但是千万不要吃那毒蘑菇哈。好了，自己带上一些什么饼干呐、水呀，然后再不怕冷的哈，再扎上个帐篷哈，哎，真不错呀，感受一下世外桃源的感觉。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揭晓的是非常精彩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十名歌曲，首先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Jonas Blue Joey Jonas I See Love。 第九名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真心英雄。 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第八名汪苏泷万有引力。第七名许巍晴朗。 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 第六名牛奶咖啡幸运星。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is is such a perfect place. I'm glad I found this with you. I love reflected in your face. Only heaven can beat this view. Come on, let's run and get lost in the crowd. Into the light as the night's coming down. 这首 I See Love 精灵旅车三的插曲哈，酷炫的蝙蝠造型配上一颗既善良又执拗的玻璃心，这样极度反差的男主形象一下子占据影迷的心呢，反正觉得这吸血鬼还挺帅的，招人爱的。精灵旅车三的主题歌 I See Love 下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十位，第十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四位歌坛老将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的真心英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名，一首励志歌一起唱。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要爱的影踪。

响起了下课铃，音乐好在操场等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小朋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地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还是月下老人那傻傻分 色龙的万有引力，简单的音符，简单的词句，勾勒出学生时光的美好画面。即使已经离开了校园，但是再次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也会马上联想起自己美好的校园时光吧。上周第16名的歌曲，本周上升8位，来到第8位次，汪苏泷的万有引力。好了，继续攀升第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喜欢许巍的朋友听过来，许巍的这首《晴朗》上到第12名，本周上升5位。艺术家呀，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世界有晴有雨，时而多姿多彩，时而充满了昏暗和阴霾。许巍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用音乐告诉我们，世界就是这样五彩斑斓的样子。晴朗了，有请许巍。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我的心，这 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如此的感觉，心就像天空般的晴朗。今天外面的天儿好吗？告诉我呀，拍张照片给我。今天北京有蓝天吗？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图片呢。蓝天，金灿灿的黄叶，哇，真漂亮。这就是许巍带给我们的音乐生活。晴朗上周第十二名，本周上升五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抱着你的肩膀， 你就是我的心明星，一闪一闪。

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演出方面，在即将到来的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听众将听到两场包含伯恩斯坦作品的音乐会，10月16号的英国爱乐乐团音乐会和10月19号电影《西区故事》的交响现场版。10月16号的音乐会上，我们将听到波兰钢琴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担任独奏的伯恩斯坦第二交响曲《焦虑的年代》。在10月19号的电影《西区故事》交响现场版音乐会上，观众将在大屏幕上看到1961年的电影，而由青年指挥家黄毅率领的中国爱乐乐团则会现场完整演奏剧中的音乐。除了这两场音乐会之外，伯恩斯坦的女儿杰米·伯恩斯坦也将在音乐节期间举办讲座。很多乐迷也许仍然记得，10年之前北京国际音乐节也曾在伯恩斯坦90年诞辰之际邀请杰米举办讲座，如今这段延续了10年之久的缘分仍在继续。这个10月份又将有一部刷新观众认知的现代歌剧上演，这就是10月23号将于保利剧院演出的乔治·本杰明歌剧《切肤之痛》的半舞台版。《切肤之痛》是2012年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的违约作品，由英国乃至世界的现代音乐领军人物乔治·本杰明历时2年半的时间创作完成。歌剧的脚本由剧作家马丁·克里普创作，至今本剧已经相继上演了80多次。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建外大街、广渠路、百子湾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IKG Well I Am Problem。 第四名， 李宇春千年游。 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 第三名， 黄莺快乐的猫。 我是一只猫。 第二名， 张信哲《白月光》。 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 第一名， 王菲《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run this, I smash it. Like my bass real hard, boom, bastic. Speed race, baby, I'm a lot faster. Catch trouble, never listen to my master. New Benz all black from Malaysia. Can't drive, but my mama don't care, yeah. To the top, I'ma take it to the ceiling. I'm on the moon, but I feel the sun beaming. I'm so dope, like ooh la la. So fly, like a helicopter. Stuck to the hood and the homies on the block. Doing it big, yeah, you know what's up. Some come tryna say I'm a problem. So quick, we gotta put them in asylum. Some come tryna say I'm a problem. Solve it.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I just do what I dive. Don't have to see the future, no optics. More androids, robotics. Beam up hot chicks like I'm Spock. They be chilling in my cockpit. My spaceship got exotic. Women tripping, come a whip hypnotic. They be talking about ooh la la. Let's go far away past them stars. We don't give up, let's go to Mars. Hey, y'all, I'm just trying to get it popping. I wanna be the first dude to love a Martian. She love a man for the swag that I'm dropping. I kill a game, kill a chillin' in a coffin. When I start it, ain't no stopping. Yo yo. Yo yo. Yo yo. Yo yo. Hey. Don't be acting like. Don't be acting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Like you did. And now.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I just do what I does. Don't have to tell me, I already know. They all want me. I'm one of a kind, got everybody in love. And I don't have to try, I just do what I does. Don't have to tell me, I already know. They all want me. I'm a monster, I'm a mob monster. 刚听这首歌呢，你会觉得特别有画面感的，而且很带感哈。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配上动画片，你就觉得哎呀，这首歌曲真的是超赞的，把整个动画片的主题全部都提升了。对了，又是精灵旅程的主题歌，来自 Becky G Where I Am 的这首 Problem，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啊，精灵旅社哈，在阴森恐怖、令人谈之色变的幽灵森林深处，耸立着一幢巍峨庄严的古堡。这座古堡的主人正是声名显赫的吸血鬼德古拉。与传说当中不同的是，德古拉却是温柔无比的好爸爸，有玻璃心吗？不是，独自抚养爱女哈，为了保护女儿哈，特意修建了这座名为尖叫旅社的城堡。电影的情节很紧凑，很多人都说哎，被伯爵给萌呆了啊！新片真的很好看，《精灵旅社三》，伯爵恋爱了。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清晨的钟声回荡，高山流水白云间，四书五经留意清雪，师父圣贤，任毅力执行的教诲，又在耳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沿，人人檀香迎 中间童声的吟诵《三字经》，让这首歌曲更加增姿添彩。林宇春春春的《千年游》上周第七名，本周晋升到第四的位置。好了，前三甲歌曲呢 ？Number three， 打开我的天窗，看今天京城最美的阳光。拥挤的路上看不见我，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不见我在不同方向。我想买一辆车去远方，却不想看你啰嗦的模样。我最近很忙，忙着发呆，没时间和你商量，因为我就是一只猫。 享受快乐的每一秒，最美最好才最重要。来自黄英的《快乐的猫》，黄英呢具有这个特别的长相哈，这种传统的清秀呢，正是帮助他征服听众的很重要的因子。上周第六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季军的位置。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Number two， 把心情沉下来，想想白月光。被以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阿哲，用高亢温柔的声线为我们诠释这首非常好听的《白月光》，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亚军的位置。沉醉在张信哲的音乐世界当中吧，《白月光》。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也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跌跌撞撞，你的捆绑。 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也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信哲的白月光，上周第十三名，本周升至亚军的位置。好了，继续在歌声当中听乐吧。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王菲《当时的月亮》。继续来听月亮，这首歌是什么都无所谓的姿态。当时如果没有什么，当时如果拥有什么，又会怎样？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 清凉，但是和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过眼云烟》的寒气逼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王菲《当时的月亮》。 又会怎样？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好了，稍作休息，继续回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北京时间9:54。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曾经谱曲创作想唱就唱的作曲家陈超，这次带来了他的原创作品《你我的北京》。陈超从4岁开始接触音乐，12岁学习钢琴。提到这次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我的北京》，陈超说，从北京欢迎你到现在过去了10年，北京这座城市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创新。陈超希望用不一样的音乐记录下新北京的特色。 那我就把自己关起来吧，关了3天，然后写了一个旋律，然后利用春节大9天的假期，我找了很多自己周围的朋友，从专业的词作人到作家到编剧，我们都在聊怎么写这么一首歌。我北京是我的家，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近期我们将陆续为您展示歌唱北京原创歌曲活动中的优秀作品。 长满街的车流，点亮不夜的城，回家的路匆匆，路沟桥的星子凝视这片星空，岁月深埋心中，大剧院的乐章， 大剧院的乐章， 走出新时代雄风， 新时代的雄风， 春丹经络登场，代代传承，有些爱流进血液中，这是我的家。 把四面八方贯通，最爱这北京，有情有味一路风景，放心地历前行，实现心中的梦。这是咱的家，也是新的北京，五星红旗迎着风，把四面 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参与有机会获得大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歌唱北京了解详情。让我们用音乐温暖这座城市。歌曲作品展播每周四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又听到这首歌曲，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想起这首歌曲的给你介绍过的 Music Video， 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Jelly C X 还有 Rich Aura 合作的这首 Do It MV 当中的每个场景都可以让人定格下来，无论是艳红的服装，还是 Rich Aura 这个金发芭比人形的耳环，两个人的装扮简直是太抢眼了，每一个你都可以定下来，哎，拍一个，定下来拍一个，然后有没有卖的去淘宝淘一下，然后自己去试一下，有没有卖这个金发芭比人形耳环的，特别想弄一个。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发来这些漂亮的图片哈。之后呢，还有建新发来的二维码，还有丽娜答案 WTY， 还有彩色的梦思思。已经纷纷加你们为好友了，有的人呢还这个抬起头来哈，很高傲的样子，并没有同意我申请加你为好友啊，拜托你同意一下好不好？有的朋友呢已经被我们拉到这个线下大家庭当中了，是二群哈，而且我刚才已经在里面已经发红包了，好了，在接下来的新朋友就加入到一群了哈，拉到一群里面，在一群里面我再继续发红包。如果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哈，来发一小红包嘛，我这可是抛砖引玉哈，这个大包估计在你手里呢，赶快发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有一个很要命的事情要提醒你哈。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这个环节继续来秋季汽车保养这个话题，我今天要说的是关于刹车系统，所以明白刚才我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要命的话题了吧？对，刹车系统很重要哈，很重要哈。啊，它主要是刹车片和刹车油的检查了。一个正常的刹车系统的使用里程数是1.8万公里到6万公里之间，而刹车片呢，具有的寿命呢，则与驾驶员的驾驶习惯、驾驶环境、刹车片的质量等等都有关系。我新的刹车片的厚度应当是在1.5厘米左右。当刹车片的厚度只有0.2到0.3厘米的时候，那么必须要及时的更换了。夏天雨水比较多，刹车系统当中很容易进入一些积水，导致汽车的制动变软，所以汽车的这个出现刹车变软或者其他情况的时候，应当及时检查刹车系统，要经常检查制动有没有变弱呀，跑偏呢，制动踏板的踏力是不是有这个弹性啊，是不是发生变化了，必要的时候要清理整个制动系统的管路部分，这个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及时的检查一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张信哲别怕我伤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隐瞒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悠长假期》。曾经在十几年前，四个80后的大男孩组成的乐队，就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乐队在进行各种形式的旅行，在音乐当中，在城市当中，在生命里，他们唱着属于青春的歌，用音符记录这个时代属于青春的那种躁动、青涩、快乐或者痛苦。好了，继续来分享常石磊的《敢爱》。 城市的霓虹，任凭记忆的翻涌，走进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心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有你给我敢爱的力量，和我一起为爱信城市的霓虹，任凭记忆的翻涌，走进沙漠的荒凉，迎接生命的朦胧。地平线上的海浪，就像你给我的温暖，夜空中沉静的月亮，就像你永恒的回望。心的方向，和我一起变得更坚强。 常石磊的《敢爱》，为某电视节目特别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阿梅当中她细腻而又动人的具有力量的歌声，给整个电视节目的画面也是增色不少。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